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导航流程，从输入 URL 到页面展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道经典的面试题，能够比较全面的考察应聘者的知识掌握程度。这其中涉及到了网络、操作系统、Web 等一系列的知识，所以我在面试应聘者的时候也是必问这道题的。但是啊，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只能回答其中部分的零散的知识点，并不能将这些知识点串成线，无法系统而又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下这个流程。在文中我梳理出来了从输入 URL 到页面展示的完整的流程示意图，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啊，整个过程需要各个进程之间的配合，所以在开始正式流程之前，我们先还是来快速的回顾一下浏览器进程啊、渲染进程以及网络进程的主要职责。浏览器进程主要是负责用户交互，然后子进程管理和文件存储等功能的。然后网络进程主要是面向渲染进程和浏览器进程等提供网络的下载服务。然后渲染进程主要职责是把从网络下载的 HTML、JS、然后 CSS、图片等资源解析为可以显示和交互的页面。因为渲染进程所有的内容都是通过网络获取的，会存在着一些恶意代码利用浏览器的漏洞对系统进行攻击，所以运行在渲染进程里面的代码是不被浏览器信任的。这也是为什么 Chrome 会让渲染进程运行在安全沙箱里，这就是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当然呢，你可以先回顾一下前面第一章 Chrome 架构仅仅打开一个页面为什么会有四个进程的那篇文章，来全面的了解一下浏览器的多进程架构。回顾了浏览器的进程架构之后，我们再结合文中的示意图来看看这个完整的流程。可以看出啊，整个流程包括了许多步骤，我把其中的几个核心的点用蓝色的背景标记了下来。这个过程大致的可以描述如下。首先，用户从浏览器进程里面输入请求信息，然后网络进程发起 URL 请求。接着服务器响应 URL 请求之后，浏览器进程又要开始准备渲染进程了。渲染进程准备好之后，需要先向渲染进程提交页面数据，我们称之为提交文档阶段。渲染进程在接收到文档信息之后，便开始解析页面和加载子资源，完成页面的渲染。这其中啊，用户发出的 URL 请求到页面开始解析的这个过程就叫做导航。下面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些步骤，同时也就解答了开头所说的那道经典的面试题。我们先从浏览器的地址栏开始讲起。当用户在地址栏中输入一个查询关键字时，地址栏会先判断输入的关键字是搜索内容还是请求的 URL。如果是搜索内容，地址栏会使用浏览器的默认搜索引擎来合成新的带搜索关键字的 URL。如果判断输入的内容符合 URL 规则，比如输入的是 time.geekbound.org， 那么地址栏会根据规则把这段内容加上协议，合成完整的 URL， 如 https， 然后冒号两条斜杠 time.geekbound.org。当用户输入关键字并进入回车之后，浏览器便进入了加载状态。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张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啊，当浏览器刚开始加载一个地址之后，标签页上面的图标便进入了加载状态，但此时的页面显示依然是之前打开的那个页面，并没有立即替换为即刻时间的页面。这是因为需要等待提交文档阶段，页面的内容才会被替换掉。接下来便进入了页面资源请求的过程。这时候啊，浏览器进程会通过进程间通讯，也就是 IPC， 把 URL 请求发送至网络进程。网络进程接收到 URL 请求之后，会在这里发起真正的 URL 请求流程。那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呢？首先，网络进程会查找本地缓存是否缓存有该资源。如果有缓存资源，那么直接返回缓存资源给浏览器进程。如果缓存中没有查找到资源，那么直接进入到网络请求流程。这请求前的第一步要进行 DNS 解析，以便获取域名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请求协议是 HTTPS， 那么还需要建立 TLS 连接。接下来就是利用 IP 地址和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链接建立好之后，浏览器会构建请求行、请求头等信息，并把该域名相关的 cookie 等数据附加到请求头上，然后向服务器发起构建的请求信息。服务器在接收到请求信息之后啊，会根据请求信息生成相应的响应数据，包括响应行、响应头、响应体等信息，并发送给网络进程。 等网络进程接收到小银行小银投之后，便开始解析小银投中的内容。为了方便讲述啊，下面我将服务器返回的小银投和小银行统统称为小银投。在接收到服务器返回的小银投之后，网络进程便开始解析小银投。如果发现状态码是301或者是302，那么说明服务器需要浏览器重新定向到其他的 URL。这时候网络进程会从小银投的 location 字段里面读取需要重定向的地址，然后再发起新的 HTTP 或者 HTTPS 请求，一切又从头开始了。比如我们在终端里面输入这样的命令 curl-HTTP， 然后点后面是 time.geekbound.org， 其中的 curl 然后-i 加 url 命令是接收服务器返回的小银投信息。执行命令后，我们就能看到服务器返回的小银投信息，具体如文中接下来的图片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即刻时间服务器会通过重定向的方式把 HTTP 的请求转换为 HTTPS 的请求。也就是说，如果你使用 HTTP 向即刻时间服务器发送请求时，服务器会返回给你一个包含了301或者302的状态码的小银投，并把小银投的 location 字段中填上 HTTPS 的地址，这就是告诉浏览器需要重新导航到新的地址上。那么如果使用 HTTPS 协议对即刻时间发起请求，那么服务器的小银投会是什么样子呢？同样，我们在命令行里面输入 curl- 然后-i-https.time.geekbound.org， 我们可以看到啊，服务器返回的信息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服务器返回的小银投的状态码是200，这就是告诉浏览器一切正常，可以继续往下处理该请求了。这就是重定向的内容的介绍。现在你应该理解了，在导航的过程中，如果服务器小银行的状态码包含了301、302一类的跳转信息，浏览器会跳转到新的地址继续导航。如果小银行是200的话，那么表示浏览器可以继续处理该请求。在处理了跳转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导航流程的分析。 URL 请求的数据类型有时候是一个下载类型，有时候是一个正常的 HTML 页面。那么浏览器是怎么区分它们的呢？答案是 Content Type。 Content Type 是 HTTP 头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段，它告诉浏览器服务器返回响应体的速率是什么类型，然后浏览器会根据 Content Type 的值来决定如何显示响应体的内容。这里面我们还是以即刻时间为例，看看即刻时间官网返回 Content Type 的值是什么。在终端输入 curl-i 然后 HTTPS time.geekbound.org， 然后返回的信息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小银投中的 content type 字段的值是 text html， 这就是告诉浏览器返回的数据是 html 格式。接下来我们再来用 curl 来请求即刻时间的安装包的地址。通过请求后返回的小银投的信息图片来看，其 content type 的值是 application octet stream， 显示数据是字节流类型的。通常情况下浏览器会按照下载类型处理该请求。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服务器配置的 content type 不正确的话，比如将 text html 类型配置成 application octet stream 类型，那么浏览器可能会误解文件的内容，比如将一个本来用来展示的页面变成了一个下载文件。所以不同的 content type 的后续处理流程也截然不同。如果 content type 字段的值被浏览器判断为下载类型，那么该请求会被提交给浏览器的下载管理器，导航流程就此结束。但是如果是 HTML， 那么浏览器则会继续进行导航流程。由于 Chrome 的页面渲染是运行在渲染进程中的，所以接下来就需要准备渲染进程了。默认情况下 ，Chrome 会为每个页面分配一个渲染进程，也就是说啊，每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就会配套创建一个新的渲染进程。但是啊，也有一些例外，在某些情况下，浏览器会让多个页面直接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里面。比如我从即刻时间的首页打开了另外一个页面，算法训练营，但是通过 Chrome 任务管理器截图来看，打开的这三个页面都是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里面的，进程 ID 是23601。那么什么情况下多个页面会同时运行在一个渲染进程里面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同一站点。具体的讲啊，我们将同一站点定义为根域名加上协议。 还包括了该根域名下面所有的子域名和不同的端口，比如下面这三个 https time.jacobon.org https 3w.jacobon.org 然后后面跟上8080的端口，它们都是属于同一站点，因为它们的协议都是 https， 而根域名也都是 jacobon.org。Chrome 的默认策略是每一个标签对应一个渲染进程，但是如果从一个页面打开了另外一个新页面，而新页面和当前的页面属于同一站点的话，那么新页面会复用副页面的渲染进程。官方把这个默认策略叫做 Process per site instance。 那么如果新页面和当前的页面不属于同一站点，那么情况又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比如我通过极客帮页面里面的链接打开 InfoQ 的官网3w.infoq.cn， 因为 infoq.cn 和极客帮 .org 不属于同一站点，所以 infoq 会使用一个新的渲染进程，你可以参考文中的任务管理器的截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啊，由于极客帮和极客时间的标签页都拥有相同的协议和根域名，所以它们属于同一站点，并运行在同一个渲染进程里面。而 infoq.cn 的根域名不同于极客帮 .org， 也就是说 infoq 和极客帮不属于同一站点，因此他们会运行在两个不同的渲染进程里面。总的来说啊，打开一个新页面所采用的渲染进程策略就是，通常情况下打开新的页面会使用单独的渲染进程。如果从 A 页面中打开 B 页面，并且 A 和 B 属于同一站点的话，那么 B 页面会复用 A 页面的渲染进程。如果是其他情况，浏览器进程会为 B 页面创建一个新的渲染进程。渲染进程准备好之后还不能立即进入文档解析阶段，因为此时的文档数据还在网络进程中，并没有提交给渲染进程，所以下一步就要进入提交文档阶段了。首先要明确一点啊，这里的文档是指 UR 请求响应体的数据。提交文档的消息是由浏览器进程发出的，渲染进程接收到提交文档的消息之后会和网络进程建立传输数据的管道。等文档数据传输完成之后，渲染进程会返回确认提交的消息给浏览器。浏览器进程在收到确认提交的消息后，会更新浏览器的界面状态，包括了安全状态、地址栏的 URL、前进后退的历史状态，并更新 Web 页面。更新内容如文中图所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浏览器地址里面输入一个地址后，之前的页面没有立马消失，而是要加载一会儿才会更新页面。到这里一个完整的导航流程就走完了，这之后就要进入渲染阶段了。一旦文档被提交，渲染进程便开始页面的解析和子资源的加载。关于这个阶段的完整过程，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来介绍。这里你只需要先了解，一旦页面生成完成，渲染进程便会发送一个消息给浏览器进程，浏览器进程接收到消息之后会停止标签图标上面的加载动画。到了这里一个完整的页面就生成了，那文章开头的从输入 UR 到页面展示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及其串联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要点。首先，服务器可以根据响应头来控制浏览器的行为，比如跳转，然后网络数据类型的判断等等。 Chrome 默认采用每个标签对应的一个渲染进程，但是如果两个页面属于同一站点，那么这两个标签会使用同一个渲染进程。浏览器的导航过程涵盖了从用户发出请求到提交文档给渲染进程中间的所有的阶段。导航流程很重要，它是网络加载和渲染流程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你理解了导航流程，那么你就能完整的串起来整个页面的显示流程，这对于你理解浏览器的工作原理起到了点睛的作用。最后啊，还是留给你个小作业。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 HTTP 的请求过程，在本文中我们又介绍了导航流程。那么如果有面试官问你从输入 UR 到页面展示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你知道怎么回答了吗？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就当为你的面试做准备。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